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d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昨天我们讲到秦思源希望呢，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北京传统的声音记录下来，那么他对哪些声音感兴趣呢？好，那么了解故事详细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在2013年，在东城区史家胡同他们家原来的旧址上呢，一座新的博物馆即将建成，它将是一个关于北京传统文化的一家博物馆，而他被邀请成为这个博物馆的一名顾问，他提出了要把老北京传统声音记下来的这么一个想法。 In 2013, a new museum was about to be constructed on the site of Chinnery's former family house in 史家胡同东城 district。 那么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这家博物馆的位置哈，它在史家胡同这个旧址啊，秦思源他们家原来住的那个地方，后来呢翻建呢变成了现在的博物馆，因此呢用的这个词呢是 on the site of， 原址上，在这个旧址上，用那个 site S-I-T-E on the site of something， 它原来的加这个 former F-O-R-M-E-R former family house in 史家胡同。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博物馆啊，它的性质是什么呢？It would be a museum about traditional Beijing culture， 是北京传统的一个博物馆。 And Chinnery was invited to be consultant， 秦思源被邀请成为了这个博物馆的 consultant， 一名顾问。 Then and there he brought up the idea of recording the traditional sound of Beijing， 他提出了这么一个想法， bring up B-R-I-N-G 哈，拿来这个词哈， bring upidea something， 这个 bring up 表示提出一个想法，比如说在开会的时候我们会说 I brought up a good idea， 突然的提出了一个好的想法。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说一件事情谁提出来的， who bring this up 啊，就是谁提的哈，谁把这个话题呢给翻了出来，我们用这个词 bring up啊，所以同学们记下来这个词 bring up， 它表示说提出一个话题。当然这个词 bring up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表示说把一个孩子呢抚养成人。通过不同的语境我们来判断这个 bring up 究竟呢是提出一个话题，还是说呢把一个孩子呢抚养成人。那么他希望呢把北京的传统的声音记录下来，他首先想到呢是北京街头小贩的叫卖的声音哈。那么这些声音呢在20世纪50年代呢非常的普遍。 What came to him first? 首先他想到的哈是呢 The sound of Beijing street hawker， Hawker H-A-W-K-E-R 表示说那些游商哈，那些小贩 H-A-W-K-E-R Hawker， Which were very common in the capital up until the 1950s。 他的声音呢不同的行业哈都是不一样的，大家呢有的时候可以听一些相声，那么有的时候呢这相声中会模仿啊不同行业他们叫卖的不同的音调不同的用词哈，是特别好玩的一个文化的一个风景。20世纪50年代之前传统的生活方式呢是这些小贩呢在胡同里走来走去，在大街上呢向顾客们兜售他们的商品，这些声音是非常宝贵的。 Before the 1950s, the traditional way of life 啊，传统的方式呢 was that people could sell their wares， 他们那些小的东西啊，这里面用的是 ware W-A-R-E 哈，那些小的玩意儿啊，那些小的器皿啊，用这个词哈来泛指呢那些小贩卖的那些东西 ware W-A-R-E by walking upand down the 胡同， walk up and down， 非常形象的来形容呢当时小贩的他们那种工作的一个方式，走来走去哈， up and down the 胡同 and call out to customer on the street， 然后呢向顾客们呢兜售他们的商品，用 call out to 啊， call 表示说叫喊叫卖， out O-U-T call out to somebody 哈，向谁谁谁叫喊叫卖某些商品。 他们有的时候呢会大声的叫卖，声音一定要洪亮，同时呢有的时候呢会用一些特别特殊的一些家伙事，比如一些金属的东西来敲击，声音特别的洪亮，这样的话能够让这个胡同里面的那些老百姓能够听到哈，他们在他们家门口，让他们出来然后买他们的一些东西。这些声音呢辨识度非常的高，因为每一个卖家啊都会使用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旋律。 They would call out sound or words， 可能是呢有的时候通过这个声音，有的时候呢通过一些特殊的词哈来喊出来。 Or they would use special instrument， 或者呢他们会用一些特别的 instrument， 一些器皿哈，直接叫 instrument 工具哈， instrument， 同时他们的辨识度特别高。 They could be instantly recognizable， 这两个字特别的哈， instantly 哈， instant 表示瞬间立刻， recognizable 表示呢能够辨识出来，合到一起呢表示他们的辨识度非常的高。首先我们看一看这个词 instant， 它表示时间特别的快，比如说我们平时吃的这个方便面，我们会用这个 instant noodle 来翻译。还有呢我们可能有些人不太愿意喝的那个速溶咖啡也叫 instant coffee。 那么 instantly recognizable， recognize 我们知道叫识别辨别的意思， recognizable 加 able 表示说可以辨别出来的，所以说这两个词呢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讲的哈，两个词 instantly recognizable。 Because their seller will use a different sound with a different melody， 他们会用不同的声音，同时呢这个旋律呢也不一样哈，这个旋律 melody M-E-L-O-D-Y 哈，不同的旋律不同的调哈。那么除了这些小贩的叫卖声哈，我们北京啊特别具有标志性的一个声音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歌哨。后来啊他又对这个歌哨产生了兴趣，他把这个歌哨呢记录下来。这个歌哨啊是由什么做成的呢？它由竹子或木头制成，同时啊这种哨啊通常与家歌相连，当这些鸽子飞的时候呢可以发出一种特别的啊特殊的声音。 And then he recorded the sound of pigeon whistles， 鸽哨啊英文的翻译的 pigeon 鸽子 P-I-G-E-O-N P-I-G-E-O-N pigeon， 然后呢这个哨子啊是whistle 啊，这个哨子哈 ，whistle W-H-I-S-T-L-E 合到一起呢是 pigeon whistle 哈、啊，歌哨 ，made by bamboo or wood， 由竹子和木头做成。Such whistles were often attached to home raised pigeons。那么这些哨子呢，往往呢会系在一些家养的鸽子的腿上哈、啊，或者说它的身上。用的这个动词呢是 be attached to。A-T-T-A-C-H attach 这次我们也来讲过啊，它可以呢指呢办公室里面的邮件的一个附件 attachment， 因此呢 attach 这个词表示一个东西附在另外一个东西的上面 attach。 And when they would fly a special sound could be heard， 当他们飞的时候呢可以听到一个特殊的一个声音。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和90年代啊，北京几乎到处呢都可以听到歌哨的声音，这是他对这种城市的一个独特的记忆。但是由于城市的发展，很少有人会做这种哨子了，甚至呢都不会养鸽子了。 While the sound of pigeon whistles could be heard almost everywhere 啊，当时呢基本上呢在整个北京城到处可以听到这种歌哨的声音 pigeon whistles in Beijing before and during the 1990s well of his memory of the city 啊，当时呢对他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记忆了，叫做 memory of the city along with the urbanization。由于都市化的进展哈、啊，这个 urbanization， urban 我们原来讲过表示都市的，是个形容词 urban， 后面加上 ization 表示一个都市化的一个名词哈、啊、urbanization。 同时这个词啊往往会出现在很多的一些话题当中，比如说在写作呀口语当中会问到城市化的进展哈、啊，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啊都会用这个词 urbanization 哈、啊。Of the capitals there were few people making such whistles or even raising pigeons， 会做这个歌哨的人呢越来越少了，同时呢很多人都不会养鸽子了，因为呢由于我们的楼越来越高，如果养鸽子的话呢可能会扰民。那么他呢为了避免哈、啊、这个城市声音对歌哨的这个干扰啊，他呢特意呢在张家口的一个村里面选了一个养鸽子的地方，目的呢是为了能够录下来这个独特的这个歌哨的声音。 To avoid the interference of city sound, Chinnery later chose one pigeon reserve in village of 张家口 Hebei province. 他的目的非常的明确，避免用的词呢是 avoid, 后面是 interference, I-N-T-E-R-F-E-R-E-N-C-E, interference 表示干扰哈，打扰的意思 interference of city sound. Chinnery later chose 选择了一个 pigeon reserve, 鸽子的一个养的一个人哈，这个 raise 表示饲养 ,R-A-R-S-E, 后面加一个 R 呢，表示说养什么东西的一个人 ,pigeon raiser, 养鸽子的一个人或一个地方在呢张家口。除了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小贩的叫卖声，鸽哨的声音，他还对城市的一些其他的声音感兴趣。那么公园是他经常去的地方，因为在那里他可以记录他想要听到的各种声音。Besides recording sounds of the past, 除了对过去啊对历史的一个记录呢， Chinnery is also interested in current day sound, 目前的这个声音哈，当今的现在的 current, C-U-R-R-E-N-D, 加一个 day, current day, 表示目前的 sound of city, local park,are where he finds and records many of the sounds he desires. 当地的公园是他能够发现能够记录呢他所想要声音的这么一个地方。后面想要啊，他没有用 want 或者是 need, 而用一个 desire, 特别希望特别渴望获得的一个东西，用的 desire, D-E-S-I-R-E, desire。有的时候呢，星期五早上的八点左右啊，他从东北五环外的住处出发，来到了位于南二环内的天坛公园。同时啊，天坛公园的清晨在那儿可以找到呢锻炼的老人，跟他们聊天。同时呢，在聊天和锻炼的时候呢，他可以记录当时那些他需要的那些声音。At about 8 a.m. on Friday, Chinnery traveled from his residence outside Northeast Fifth Ring Road to Tiantan Park, located inside the South Second Ring Road. 环路啊，我们讲过叫 Ring Road, Ring 表示一圈哈 ,R-I-N-G, 后面加一个 Road, Ring Road. Though a national tourist site, the early morning hour at Tiantan Park are often the best time, 啊，是最好的一个时间 to find local seniors, 哎，又出现老人了，叫这个 senior, 我们讲过 S-E-N-I-O-R, local seniors,exercising and socializing with each other. 不仅仅能够锻炼，同时呢和他们能够交往下来，用的是呢 socialize. 同时这个词呢也可以正规的翻译呢叫做社交。好，那么我把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S-O-C-I-A-L-I-Z-E, socialize. 好，那么接下来皮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In 2013, a new museum was about to be constructed on the site of Chinnery's former family house in Shijia Hutong, Dongcheng District. It would be a museum about traditional Beijing culture, and Chinnery was invited to be consultant. Then and there, he brought up the idea of recording the traditional sounds of Beijing. What came to him first was the sound of Beijing street hawkers, which were very common in the capital up until the 1950s. Before the 1950s, the traditional way of life was that people would sell their wares by walking up and down the Hutong and call out to customers on the street, Chinnery explained. They would call out sound words or they would use special instrument. They would be instantly recognizable because the seller would use a different sound with a different melody. And then he recorded the sound of pigeon whistles.Made by bamboos or wood, such whistles often attached to home-raised pigeons, and when they would fly, a special sound could be heard. While the sound of pigeon whistle could be heard almost everywhere in Beijing before and during the 1990s, one of Chinnery's memory of the city, along with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capital, there were a few people making such whistle or even raising pigeons. To avoid the interference city sound,Chinnery later chose one pigeon raiser in the village of 张家口 Hebei province. Besides recording sounds of the past, Chinnery is also interested in the current day sounds of city, local park of where he finds and records many of the sounds he desired. On Friday, Chinnery traveled from his residence outside Northeast 5th Ring Road to Tiantan Park, located inside the South 2nd Ring Road. Though a national tourist site, the early morning hour at Kintan Park are often the best time to find local seniors exercising and socializing with each other.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新时代青春的声音，让我们欣赏由郑卓希同学给我们带来他的作品。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Jesse. I'm 8 years old. I have many hobbies. I like listening to music and dancing. I like running because I think it's very cool. But I like singing songs best. My favorite food is ice cream because it's very delicious. I have a happy family. There are 3 people in my family.They are my father, my mother, and me. My father is strong. My mother is thin. I am lovely. I love them. I'm from Chun Shu Guan Primary School. Look, that is our school. It is very nice. There are many trees and many flowers in the garden. Our school is not big. There are 16 classes in our school. About 40 students in every class.There are 50 teachers and one headmaster in class. We listen to our teachers carefully and study hard after class. We often play basketball, football, and hide and seek. Our school life is very colorful. We like our school, our headmaster, our teachers, and our class. That's all. Thank you. 那么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作品发给我们，大家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是未来星或者北京万一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牙掉了第二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friendship.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友谊的故事。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Missing Tooth.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掉牙了。嗯，在故事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Arlo